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 要干啥呀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谢家滩的滩主谭望谭德祖遭到西安侯的诬陷，被关进了西安府衙的监狱，在牢房中遇到一个人，竟然劝他起兵造反。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他这么说又有什么目的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老头子坐在这监狱里的一听啊，哦，感情是这么档的事情，不为谋我这颗珠子，为了劝我投降万龙藏风岛，金龙川、银龙川、谢家滩三川联合以抗万龙藏风岛，现在已成败局，我们这三庄不和，万龙藏风岛要各个击破，谢家滩呢势力大，我又啊有一身的武艺，人称剑客，他明着不来暗着来，他借这么一个要珠子的案由把我诓进西安府监关在这儿，再派人劝降，以势力相逼，这是打算让我投降啊，万龙藏风岛，是这意思。老头脑子多快，明白了。行了，您甭激动了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也没打算造反，我们家不就那一颗珠子闹的吗？哎，到头一大关，我把这颗珠子拿出来，我认这盗罪，我就说这珠子我捡的，没错，就是西安侯的，我把这颗珠子还给他，我不就回家了吗？我觉得现在您也该回家了。来人，犯人喊来人，这一喊外边一连串的答应，干嘛就在旁边都听着呢。有，怎么着，谭老爷子，开门，把这位请出去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再要多言，难保你项上的六阳魁首。我不过下一说客耳，哎，我不爱听，这话说到头了，走你的吧。这位扫眉打眼，顺这牢里边出去了。老头一瞧，那谭大爷们还得锁着点您的啊，您别跑啊，这上面没让放，不敢放，把这位轰出去了。老头子一想，哎，也就这个了，你们派说客来我不降，你们要珠子我给你， 还怎么着？我这么大岁数能把我如何？急了急了我就踹撂。要说当堂受辱，你们要敢动刑，我就踹撂一走，那是好的。宁身上房，弃家不顾，我这么大岁数亡命天涯，那也是你们挤兑的。那我临走也烧你们几颗人头。老头一想到释怀了，刚才刚进来刚配上锁链的时候有点别扭，这一听听明白了，感情是万龙藏风岛这儿出的坏主意，倒不着急了，坐着吧，这儿得回复西安知府啊。西安知府张志忠一瞧老头子不行，赶紧写密信送进万龙藏风岛请示西安侯。西安侯一瞧还坏了，有错拿没有错放，你拿来了你怎么给人送回去？这么大岁数谢家滩的啊滩主，又是余杭的啊杭帮的头，挺大势力，又这么大岁数怎么办呢？这要不说这人身边啊就得有人，你要有人出好主意这事儿就办成了，就怕身边这人呢也糊涂车子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更馊。侯爷，这老家伙顽名不化，您就这么让他想他绝对不降。那怎么他就降了呢？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样您再去一封信，让这个西安知府张志忠派人上他们家，连老带小居家满门全抓。他不怕死啊，他怕他们家里的死，把他们家所有人全下大牢，不怕谭望不祥。你琢磨西安侯那是皇子啊，他爸爸是康熙爷，他还有怕吗？他一听这个对，也甭写信了，你就直接回去告诉张志忠就这么办吧。西安府张志忠接到密令，连夜派人，瞪眼刘快马张俩人带着人又上谭家抓人去了。这二位抓谭望不敢抓，抓他们家里人敢呢，带着人如狼似虎到这儿，哗一下把谭家围了，砸门不开，翻墙翻墙进去，从里边把门打开，大家伙往里闯一瞧，哟，一人没有。说一人没有瞎话，在紧后边正睡觉呢，有一老家人，这老家人呐太老了，比谭望岁数还大呢。这是谭望他爸爸，他爷爷在的时候就在谭家当家人，他怎么在紧后边？好，谭望最尊敬他了，一家子都跑了，就把这活祖宗给留下了，老家人了，也走不动啊，也听不见，眼也睁不开了，一问三不知。当差的一瞧，那让抓他们家人，这也算他们家人呢，搭堂上去吧。别搭，这连门都出不去，在这儿死跟咱没关系，走半道在当街死了咱们就楼子了。谭望现在是在里边关着呢，谭望是一只没有翅膀的大老虎啊，别看那么大岁数人称剑客，弄死咱们跟玩他的，别招他呀，不知道这是谭望什么人呢，就跟这儿搁着吧。走走走走走，别走啊，老头子这会儿睁眼了，我们家人呢？你们家人都跑了，谭望呢？谭望关起来了。哦，谭望关起来了，我们这少爷不省心。少爷，您什么时候在谭家当差呀？他祖父活着时候我就在他们家呀，那可不，他是小少爷，我给抱大的。谭望是您抱大的，不错不错。那您呢？我不知道他们家人都哪儿去了，就留我一人。你们走了，我饿死了。要么你们搭我走，要么你们留下人给我做饭。几位头一听，这都什么事啊？这，嘿，这谭家人够厉害的，打哪儿得的信儿，一家子全跑了。嘿，这倒不错， 他们家一人没逮着，这老头我们又不能办，牢里就一探望，那探望说走就走啊，想什么时候踹料什么踹料，这人我们就算关不住了。得了，赶紧回吧，把大门一封，夸一下封条贴了，大锁链子给锁了，打前门看是锁了，后边这小门没敢封，真怕这老头死了出人命，真留俩人看着他，喊俩地方跟着留着，这老头要死了为你们俩人试问。一回张志忠，张志忠傻了，韩建全跑了，这案怎么审呢？调查也得有个期限呢，现在我让谭旺走，谭旺都不走了，谭旺前脸出大堂，翻手回来他就鸡汤谷，他就鸣冤，为什么？他报失踪啊，他们家好几十口子没了，他不说他们家人拒罪跑了，因为人没罪啊，我这没有给人家定罪啊，人家不能说拒罪啊，我们家人都没了，您找吧。另外我们家没人这期间呢，丢东西了，他再讹我一头，这谭旺还不能放，跟两位头说了，上监牢里头稳住谭旺，他们家人都跑了，这事儿也别说，谭旺还真不知道，因为不是他通知的，谁知谁通知他们家人全走了，反正大门锁了，大门锁贴封条，怎么那么巧，这镇谷侠董钱来了，镇谷侠董钱一瞧，这谭旺他们家怎么回事，遭官司了，我打听打听吧，找一饭铺跟伙计一给钱，打听出来了，刚问明白，张芳又来了，张芳又跟董钱打听，董钱啪啪啪把这些事跟张芳一说，张芳一听，哦，那么回事，合着这谭旺现在还真蹲大牢了，家里人都跑了，打听挺清楚，嗯，那老爷们儿现在怎么办呢？那还怎么办呢？老爷子董华一琢磨，这么办吧，今儿晚上我去一趟吧，我就给谭旺背出来不就完了吗，背出来上哪儿，我就现在这没想好，他们家没人了，据说还留一老头比他岁数还大，原先我上他们家串门我也没注意过呀，我给他送哪儿去，您瞧瞧，您亏了遇见我了，您要不遇见我崴了，我把他送哪儿，送的回灵观，回灵观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回灵观那儿是惠斌在那儿，惠斌没在啊，惠斌不是罚在那儿了吗，是啊，惠斌是罚在那儿，他没事管闲事，是这么一回事，现在惠斌这帮人呐，都陪着钦差年羹尧啊，全都进犯龙藏蒙岛了，现在我们这些随行委员办差官还有圣玉圣陶然什么的，我们都在这儿呢，从回灵观我们现在要够奔谢家滩，到谢家滩这儿找谭旺借船，我也是为谭旺来的，那么呢这个圣玉圣陶然有点瞧不起我，就是让我打探谭旺被冤这个事情，我看那意思好像有点不信任我，正好碰上您我露个脸，我回去我也不说我访着了，单等您顺监牢狱里边把谭旺背出来，我带着您见可爷，我带着谭旺一块儿见圣玉，我露一脸就得您帮我的忙，老头子董钱一听，行，就这么办了，那今儿晚上你等着我就是了，那您把人背着回灵观，咱由回灵观奔行营，就这么办了，你到了回灵观，到了这个二侠侯杰那儿，跟他说今儿晚我准去，行嘞，就这么办，张芳不回行营了，奔回灵观了，单说董钱，镇谷侠董钱董化一出来了饭铺，一个人溜溜达达奔衙门了，到衙门往后转，哪位是今天值班的头，值班头姓王，叫王彪，您什么事，借步讲话，哪儿啊，您跟我走，一直领的离衙门挺远，小胡同里头，老头子一伸手拿出十两银子来， 您买包茶叶喝。王彪一瞧老头拿钱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瞧，您这么大岁数，我怎么花您的钱呢？这钱干什么呀？行个方便，干嘛？您不今儿值班吗？我有个朋友在谢家滩那开鱼行，渔业的老板，谭旺谭德祖。对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遭官司，我听说了，我们是老哥们。你说交朋友一场，一辈子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他身在监牢狱，我要不来显着我不对，可我要来呢，他这案由我又不知道什么案由，不知道许见不许见，我也不是他们家人。那么呢，您行方便，容我见上一见。啊，哈哈，小事一桩，谭老爷子，没有多的事情，大概一场误会，解释解释就完了。啊，您跟着我往里来吧。好啊，您多为例吧。王彪一回头，老爷子，这个有点事儿跟您说。您说，到里边啊，我是外边值班的啊，到里边这牢头啊，多少的还得要几个钱儿，您带着没有？您老要是方便咱就给他，不方便这十两银子我不要，花这十两。亏你这多资金。董钱一听，别介，我有，这就是您的，到里边还得多少钱呢？这牢头怎么也得十两，底下这个啊小金子啊玉足啊，这大家伙也得十两啊，再来二十两。行，您甭管了，我是教您，教我干嘛呀？直接给他呀，我不经手啊，我一经手显得这里边有私弊呀。您怎么那么光棍呢？啊，那我一辈子我没想到啊，衙门里还有您这样的人。你家既在宫门就是好修行啊，来吧。王彪客客气气，还半搀半扶，同着镇古侠可就到后边了。过玉神庙往里走，后边哪位头值班？里边后玉门呢不能开，那上面有个大老虎头啊。那大老虎头呢，那不是老虎，那是碧案呢。哎，龙生九种其中一位，这个正门不能开，得走旁门。旁门呢大铁门，有锁眼，穿着铁条，那挺憨的铁条，挂着大铃铛锁。里边出了一位，不开门，拉小栅栏门。哟，王彪，王头。哦，今儿您值班。张头，哎，不错，是我，有个老朋友啊，拎着还跟我有点亲戚，是我远房的表大爷。跟这里有一股差事，他们这老朋友想瞧瞧。谁呀？谢家滩的谭旺。哎呀，案由可重了，按说不让随便看，人家多了没带，给您带二两茶叶。你瞧这怎么话说的，扒着这个小栅栏门一瞧啊，董钱，董老爷子要不亮功夫，谁也看不出身上有功夫来啊，那俩眼皮搭的都抬不起来了。里边这张头一瞧就糟了头子，开门，单有玉足拿着钥匙，稀里哗啦把旁边这小门开了。这位不往里走，王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可就不进去了，因为前后有别。张头人也不出来，就接着这门一瞪董钱，老爷子您。董钱就明白了，拿着二两银子可不能这么拿着，在手里头扣着。哎，给您带二两茶叶，瓜子不饱食人心吗？这位俩手接银子，这张头一瞪，这手就是等子呀，拿手一接就知大概值多少钱。这怎么话说的？王头，您的家里的亲戚的还弄这干什么呀？哎，这都是规矩，别坏了规矩。来吧，您进去，快进快出，我在外边给您沏好茶等着您。好嘞，您多费心多费心，几位头多费力。仅说客气话，这二两银子怎么分，董爷就不管了。那位董爷憋着砸牢反狱，干嘛白天来呀？踩到啊，我知道关哪屋啊，到晚上瞎目合眼，我不能挨屋都看呢。我这么大剑客来就得直接给背出去， 我先白天来一趟，我先瞧瞧他在哪屋关着，另外我告诉他一声今儿晚上我来，你就别让我费事，踹好了料跟着坐着等着，我一拍窗户咱俩就走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奔西拐到锦西头往南，南所第十二街，谭老爷就在这儿稀里哗啦开门，把董爷给让进来了。董爷倒背手往屋里走，谭旺身带的铁链一抬头一瞧，哟，这不镇谷侠董乾吗？多少年没见了。谭老爷子愣在这儿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这话说的这么多年了，你都混到这儿来了，我还不该看看你来吗？谭旺心里话说，谁来都比他强，我这寒碜丢不起啊，栽了，哪儿见不行，跟这儿见。您看我来了啊，怎么样啊，跟这里头待的还不错，没受什么大委屈，那就行，那就放心呢。好好好，那我可就走了啊，您再待会儿吧。哎，这里我就别待着了，有功夫还来呢，您还多的来呀。啊，也没准晚上我看看你来。俩人就这么说，旁边那几位一听这二位都老糊涂了，白天您给了银子让您进来瞧瞧，晚上您还来，晚上这就不让来了，他哪听得出来这憋着砸牢反狱呢。老爷子您这花了毁的钱，就说这两句话，我瞧没死就得了。我们这岁数都是老不死的，按说早该死，他不死，我这么大岁数我还得看他来，你以为我乐意看他来？不是怕人家戳脊梁骨吗？说我们不懂得交朋友，交一辈子朋友不来看看他，不尽这点人心不对。那您的意思，我这份意思瞧完了就走吧？我都瞧明白了。韩王一听，哦，他都瞧明白了，踩好了到了，晚上还来看我来，这憋着给我背出去，你可别去，我自己能走，踹料就走，我不用你，这我还得搭你人情，你顺这里给我背出去，我这案就坐实了，这桌子是我拿的，也是我拿的，不是我拿的，可也是我拿的，董乾，你何必多费这事呢？董乾要是成了名的人物，当着这狱卒又不能明说，董乾走了，谭旺心的话晚上来再说吧。吃完了晚饭你都把料摘了踹了，不去，他还带着。董乾来了，老爷子进屋一瞧，哟，谭旺还跟那坐着呢，这链子还挂着呢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你倒把链子摘了等着我呀，我就没想走，甭废话，走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，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《今晚我们说电影》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美好向往》，恩山作词，周鹏作曲并演唱。 天气爽，金菊飘香，新时代号角吹响，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。看今朝灿烂阳光，向未来心花怒放，人民啊幸福安康，国家啊繁荣富强。啊，我们欢乐纵情歌唱，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，欢乐在脸庞绽放，幸福在心间流淌，欢乐在脸庞

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镇国中。